寸步再次操心，如此心心了双，分明天际下凡，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呐？请定了礼，不就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， 请。金铺仙铺，繁华莫管。 苦，黄卷千灯反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？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先苦伤肝，事事不敢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座。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切磋，见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日破。 哎呀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先苦在此前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

出了。凡是不要精通与他，且此小钱待他心来。我这一番金钻了多钱， 三说这情况况，我不

怎能心甘？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俗话说